祖师给我们的开始开导，全是在这个经里头所说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什么叫菩提心？偶业大师说的最好，身心切愿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那他说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在信愿之有。你有信有愿，就决定得生。那品位高下呢，完全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浅，不是多少。啊，功夫深浅从哪里看呢？从放下看。你放下的越多，你的功夫就越深；放下的越少，功夫就浅。所以要通通放下，彻底放下，功夫就深了。啊，大乘教上佛告诉我们，放下执着，证阿罗汉；放下分别，证辟支佛；放下妄想，证菩萨发生菩萨，明心见性啊！啊，是功夫前身，完全在放下。这一部经跟念老的注解啊，念老的注解是不可缺少，这里面收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啊，就是祖师的开始，真的稀有难逢啊。啊，唐太宗编群书之要，是四库里面的精华，精华的精华。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重新汇集《无量寿经》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《大藏经》里面精华的精华，我们可以把这一部《大乘无量寿经科注》比美唐太宗的群书之要。啊，那么他这个注解是群经之要，啊，大乘群经之要，你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就会晓得我们这一生呢太幸运了。啊，无比的幸运呢、啊！一定要把机会抓住啊，决定不能空过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一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对的。我们看念老的文啊，一教奉行，时时念佛而深思清喜欢喜，我们太幸运了，把大乘佛法的核心找到了。 戒心找到了，一生决定成就啊，真正发愿勇猛精进，顶多三年。我们前几个星期跟诸位提到，十岁的小朋友、小女孩念佛三年，也是日知时知往生，这不是假的。他父母都学佛，啊，爸爸念经，他问他爸爸，七岁的时候问他爸爸，爸爸念什么？从念经什么经？叫阿弥陀经。那什么叫阿弥陀经？爸爸就把阿弥陀经的大意讲着听，他听得很欢喜。我这么好的地方，他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去？爸爸说不行，我没办法带你，阿弥陀佛可以带你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。那我怎么找他？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。哎，他就老实念阿弥陀佛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十岁念了三年，往生的前一天告诉他爸爸，这阿弥陀佛明天来接引我回老家了，没有生病啊。那请他爸爸告诉他家里亲戚朋友，通通来看他往生。啊，小孩没打往生，第二天真走了。啊，这是男女老少，啊，念三年的。啊，是深思清晰，自己要庆幸自己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，啊，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再者，念佛人蒙佛慈光摄受，啊，这是一定。只要念阿弥陀佛，更相信，更愿意往生，就会有感应。啊，感应到佛光照你，佛光照你，你感觉的是什么？垢灭善生。心意柔软，深得清安，心生欢喜。这十六个字你得到了。啊，狗是染污，你心里头妄念杂念少了，啊，起心动念善念，处事待人接物心意柔软的，慈悲心现出来了，真诚清净心现出来了，所以深得清安，你能感觉得到，心生欢喜。啊，就是长生欢喜心。啊，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我们对于经中学而时习之，越是快乐，佛法讲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。

啊，心要念佛。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修哪一种法功德最大，没有超过念佛的，特别是念阿弥陀佛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不能跟念佛相比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很多年了，效果不彰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不是真心念佛，我们念佛的时候，这个心夹杂着妄想，夹杂着杂念，他把我们念佛功夫破坏了，啊，得不到好的效果，啊，所以经上教导我们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那个一向专念，专字重要啊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不能有夹杂，不能有妄想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，度是六根，净念相即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把六根收回来。啊，这个连孟子都说过，孟子说这是真正学问，真学问不是说你念书念得多。不是的，他说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这一句话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。那平常我们的心都在外头境界上，那色身香味触法都跑在这外面啊，都是要把它收回来，把它先收回来，也就是把外面这些六无欲六尘放下，不要去理它，先收回到自己，那个能量就特别大。啊，大小乘经里面佛都说，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也是止心一处，我们把心置止在一个地方，这就是定。啊，定是真心的，真心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孟子也是也知道这个道理。我们相信他是能执行出，所以他成就是大神呐。他是孔子私塾弟子，他叫孔子，孔子已经过世了，孔子的著作还在。啊，他得到认真学习，有不能明了的地方向孔子学生请教，那个时候孔子还有一些学生在世，啊，实在是真的能置心一处，时间久了一定开悟啊，因为智心一处是禅定啊，定能开慧。孟子孙在战国的时候，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 啊，这个道理中国古圣先贤早就知道，就是戒定慧这个方法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呀。啊，戒是什么呢？戒主要的就叫你把放下外缘，放下妄想，放下杂念，这是真正的戒律。啊，戒就达到这个目的，让你得定。得定就是心住一处。我们净宗同学啊，净宗的法门尤其殊胜，他叫我们把心呢定在阿弥陀佛名号上，心里面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啊，只有这一句佛号。恶念没有，善念也没有，那从善念也没有呢？对，善念也没有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恶念所感的果报是三恶道，善念所感的是三善道。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不能往生净土，这是障碍。所以善念恶念统统舍掉啊，好事要不要做呢？可以做，做了别放在心上，做如同不做，这就对了。做了常常想在心上，人天福报啊，就错了啊。啊，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所以要把六道舍掉啊，六道里头见得人有苦难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做完了没事啊，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念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啊，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啊，做一切好事都抵不得念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如果是以清净心去念，平等心去念，很短的时间就能让你的功德圆满，功德无量无边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哎，念佛可以圆满，修其他的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一心专持弥陀圣号，把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我跟他成一体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，跟他一起，他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，这个来得快啊！不但把阿弥陀佛功德变成我的，我们在大乘经华严经里头，从世尊那里得来的信息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。这十方三世佛里头有我们一份呐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呐。

啊，一看到那是一尊佛，不一样，完全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转凡成圣的秘诀在此地。啊，在世间形式跟世间一样，用心跟世间人不一样。啊，世间人有名闻利养，有利害得失，你一样也没有，这就不一样啊！啊，一样都没有，你念念跟真如相应，念念跟实相相应。啊，这就现身做大权实现的，这还得了吗？这就转凡成圣了。啊，还有身体在，有余一涅槃。世间人所说的，我还留着身体，我身体好啊，啊，给大家表发了。当然教化众生啊，帮助大家过过回头啊，是不是好事情吗？身留在世间多久，意思就是你活得多久与自己好不相关。我说自己没有生死了吗？活多久是众生的福报啊，众生有福，这个身体会多多一些。众生没有福，他就马上就走了啊，没有生死啊。啊，众生看到有灾难的，回头的人没有灾难的，哪来的灾难的？啊，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实现一个老实念佛就好，不晓得多少人啊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放在心上。一个是能够含摄一切意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全都包括在这一个字里面的，在佛法里，佛这个字，你想想是不是包了？佛的意思是觉，对于世俗世间所有一切法，没有不觉的。啊，中国老祖宗说亲，这个亲爱啊，亲就是爱，爱就是亲，你说这个词能不能包括一切？这是陀罗尼啊，大众持法门啊，啊，何况具足圆满，不让你误解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不得了啊。我们在讲经题的时候跟诸位说过，隋唐时代的大德，包括韩国、日本的啊，这些祖师大德们曾经在一起探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？ 大家都赞赞成。华严经可以代表，那没人反对，所以称华严为根本法门，像种树树一样，华严是根，是那个本。啊，四十九年所设的一切法，都是这个树枝上的枝叶。啊，树干、树枝、树叶，啊，都没有离开这个根本。这个根本就称为根本法轮。啊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理。可是《华严经》到幕后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那就说明了华严法华最后的归属处呢，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无量寿经，这就把无量寿经提升了。无量寿经变成根本的根本，啊，那无量寿经我们现在这个汇集本一共有48品，哪一品是第一？啊，这个诸位都没问题，啊，古来祖师大德都肯定48愿。48愿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是真相，句句都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啊，释迦佛没有在他说的加自己的意思，没有。这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啊，48愿第一了。48愿48条，哪一愿第一？注意一下啊，这也是祖师大德们共同承认的啊，包括日本、韩国，他们都承认第18愿第一。18愿是什么呢？顺念必生，这还得了吗？你一生都没念过佛，临命终时遇到善事时，劝你念佛，你念十。